你好，我是张绍文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课程的导读，主题是如何打造高质量的应用。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去上海参加了一个移动技术会议，问了很多开发者最近在忙啥。令我非常惊讶的是，大家讲的最多的还是用户体验和应用质量，特别是出海东南亚的那些同学啊。你能想象他们要面对一大堆512兆内存的设备，还有那么差的网络环境，也是欲哭无泪啊。除了内存优化，若网络的优化，想做一款高质量的应用还远远不止这些。一方面，我们面对的环境越来越复杂，过去的很多 iOS 开发者可能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现在要开始适配屏幕和双卡双待了，更不用说安卓那么多的机型、厂家还有系统了。如果你的应用也要出海，那么还要面对几十个国家不同的语言和环境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的业务和代码也越来越复杂了，先不说大量年久失修的历史代码，光是业务就越来越复杂。我们如何管理好几十上百个模块呢？我们还要面对 React Native、Flutter、TensorFlow 等各种语言跟框架堆积在一起的情况，再加上复杂的环境和庞大的系统，想想做一款高质量的应用真的不容易啊。既然打造一款高质量的应用那么困难，我们可以先从哪里入手，做些什么呢？我的方法是把应用当成一件商品，想象一下这个商品在流水线生产的过程，每个步骤和环节都很关键，我们怎样在每个步骤去做好质检呢？这就要从应用交付的流程说起。在我看来哈，一个应用至少会经过开发、编译 CI、 测试、灰度和发布这几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需要关注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分别来看一下。第一呢，是开发阶段。在面试的时候，常常有人会说自己熟练掌握各种开发工具，但是我们真的懂吗？就拿我们比较熟悉的耗时分析工具 TraceView 来说，它背后的实现原理是什么？能不能做一个完全没有性能损耗的 TraceView？ 或者怎么样将它移植到线上使用？第二呢，是编译 CI 阶段，如何防止代码不断的恶化？怎样进一步优化性能？ D8 与 Redux 有什么神奇的黑科技？如何利用好 Cavity、Infer 这些静态分析工具？这部分可能需要一些编译原理的知识。你会发现移动开发也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东西。第三呢，是测试阶段。我们常说敏捷开发，用户是最好的测试，遇到问题在线上反复试错，对自己对用户都十分痛苦。我们希望可以做到测试左移，尽可能早的发现问题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测试，而是发现测试不出什么问题。那怎样提升实验室发现问题的能力呢？如何尽可能的模拟用户的操作路径呢？做好测试并不容易，自动化测试结合 AI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痛点。第四是灰度和发布阶段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动态部署流行起来之后呢，很多开发就变得松懈起来，有问题就发补丁呗，一个不行就两个，两个不行就十个，这样还怎么能保证产品质量呢？很多线上问题概率很低，基本很难复现。打个比方，比如对于一个印度的用户，我们希望有一个远程的听诊器，而不是需要把用户拉到我们的手术台上。那对照应用的交付流程呢，我来介绍一下此次专栏的学习方法。专栏高质量开发这个模块主要对应的是开发阶段，你可以带着实践过程的困惑去深入学习开发需要的各种武器。专栏高效开发这个模块主要对应编译 CI、 测试、灰度和发布阶段，也可以结合实际工作全面提升整个应用交付的效率。另外，我认为一个好的架构呢，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团队的出错，也是打造一款高质量应用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因此我会在最后的架构演进模块和你聊聊如何设计一个好的架构，以及架构该如何选型。讲到这里呢，你也来思考一下，在应用交付的这几个阶段啊，我们对高质量的目标和实现方式是否一样呢？开发阶段呢，有开发人员，他可能希望采集尽可能多的数据；测试阶段有测试人员，他可能更针对实验室环境或者与竞品对比进行测试；灰度与发布阶段可能有专门的运维人员，他的策略会相对保守一些。很明显，不同阶段我们对高质量的目标跟手段可能都不太一样。一个公司有多套质量系统，这在大公司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我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平台，整合应用的人员和开发流程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APM 质量平台。 APM 的全称叫应用性能管理。据我了解哈，国内像阿里、腾讯、美团点评、饿了么、爱奇艺这些公司都在大力投入 APM 的建设。谷歌今年也发力安卓 Vitos 监控，新增了耗电权限管理模块。那么 APM 质量平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呢？首先我觉得是统一管理。比如说 A 同学写了一个耗时监控工具， B 同学写了一个内存监控工具，他们在不同的仓库上报格式可能不太一样，各自都搭了一个简单的页面。如果想评估一个应用的质量，总是要去几个系统汇总数据，想想都费劲。那其次呢，是统一三端。一个公司可能有多个应用，一个应用也可能 H5 iOS 安卓多个端，我们希望他们只是采集数据方式上有所不同，上报、后台分析、展示、报警都是共用的。随着技术的发展，我们可能会增加 React Native、 Flutter 这些新模块的监控，这个平台应该是统一演进的。当然我们非常希望业界有一套开源的方案，那么大家就可以一起来优化了。那这个质量平台需要关注哪些问题呢？这需要我们看我们用户关心什么问题。有的问题可能是致命的，像崩溃、卡死、白屏。另一大类问题就是性能问题，安装包大小、启动、耗时、内存、耗电、流量都是这一个范畴。在这个专栏里呢，我并不会教你如何从头搭建一个 APM 平台，我会更期待你掌握背后所需要的知识。我把它们归纳了一下，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原文查看。我们都知道安卓版本的这种碎片化和国内安卓生态的各种乱象，所以有句话说，安卓开发者很苦，国内的安卓开发者更苦。11月举办的安卓绿色联盟开发者大会上推出的这个应用体验标准，对应用的兼容性、稳定性、性能、功能和安全做了详细的定义，我在文稿当中贴了张图，也可以查看一下。在极致性能的同时，我们希望能更进一步的打造绿色应用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个全面而强大的 APM 质量平台会是我们坚实的后盾。当然，对于大多数中小开发者而言呢，我们更建议选择成熟的第三方服务，但深入了解他们背后的原理，无论是对我们如何选择合适的服务，还是日常开发工作，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在学习完上面的内容之后呢，你也会觉得其实性能优化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，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迈向性能优化专家之路。不过我们需要明确一点，虽然移动 APM 质量平台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发现和定位问题，但是监控并不能保证实现高质量，这里最关键的永远是人而不是系统。为什么呢？我举两个小例子。你在工作中呢，可能总遇到这样的场景，我管它叫反馈问题三连击。最常见的是我的问题吗？能复现吗？你的测试靠谱吗？虽然通过 APM 质量平台可以减少推卸责任，但有些人的做法通常还是发现控制针加一个判空，发现并发问题加一个锁。这里的控制针真正原因是什么？这里判空了，后面的逻辑是否还会运行正常呢？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法或架构可以避免这个问题？我们真正应该反问的是这三个问题，把质量观深入骨髓，真正去想要得到个人成长，深挖背后的原因。第二个例子是，我发现许多人都在问题无法忍受，或者说老板无法忍受的时候，才去开启各种优化专项，但事后呢，又不了了之。我们很多时候都在用战术的勤奋掩盖战略的懒惰，性能优化的关键在于，如何解决存量问题，同时快速发现增量问题。APM 质量平台只可以协助我们，并不能解决组织内部的心态问题。看到这里，可能你会有这样的疑问，我们在小公司根本没有机会学习到这些东西啊。确实，个人与公司一起成长是最快速的，也是最难得的事情，但并不一定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，在搜狗、微信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，也可以有很多时间去研究，让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获得成长。幸运的是，现在大家都更加乐于去分享，在专栏和技术会议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成熟的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思路。在 GitHub 上呢，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优秀的源代码。在这个环境下，我们需要耐得住寂寞，多抠一些细节，多深入研究，多停下来总结。我来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吧。2013年初，我去面试微信，前面都不太理想，最后还是通过了。后来有一次跟面试官闲聊，说起这个事情，他们认为有一件事情打动了他们。 2012年的时候 ,Leak Canary 还没开源，我在使用 MAT 做内存泄露分析的时候总觉得很不爽，为什么不能做自动化呢？为什么看不到 bitmap 的图片？我当时还深入研究了内存文件 hproof 的格式，做了几个小创新。首先是实现内存的自动化测试，在自动化测试后回到首页，这个时候获取应用的内存快照，自动分析内存中 activity 实例，正常情况应该只存在一个，其他都认为是泄露。为了支持正式包，我还做了通过 mapping 文件反混淆 hproof 文件的功能，然后是查看图片，自动将内存中重复的图片，比较大的图片转换成 PNG 格式输出到文件。现在看起来这些功能并不是太难，但如果放到六年前，想到而且能做到的人相信并不多。讲这个故事还是希望你能在工作和实践当中多停下来思考，多深入研究一些细节，很多看似不经意的思考和创新可能在日后会发挥更大的价值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，只有通过实践运用到自己的项目里面，才会对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。我为专栏的课后作业环节专门设计了可供你操作实践的 sample, 并在 GitHub 上新建了专栏的 group, 后面会陆续将这些 sample 放到上面。课后作业呢，主要是根据 sample 进行操作，需要你理解实现原理，并在极客实践 app 上呢，它的专栏文章下面的留言区提交你的学习总结和思考。我和极客时间为认真提交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，里面包含我推荐的经典图书、极客时间周历、专栏月码等礼品。我还会选出坚持参与学习并分享心得的同学，在专栏模块一、模块三结束时分别送出两张2019年 GMTC 大会的门票。为了更好地给同学们答疑，我邀请了我的朋友孙鹏飞作为课程的学习委员，他将不定期讲解我们 sample 的实现原理。鹏飞是安卓资深开发工程师啊，现在负责某知名网约车平台司机端的业务开发、性能优化等工作。我们的学习委员对系统框架、虚拟机、性能优化都有很深入的理解，实战经验也很丰富，相信鹏飞的加入可以更好地帮助你掌握课程的要点，并能解决实践中的问题。今天是课程导读，也正式开启了我们接下来三个多月的学习之旅，所以最后特别邀请你在留言区也做个自我介绍，介绍一下自己，聊聊目前的工作学习情况，或者说说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惑，也可以写写自己对这个课程的期待，让我们彼此可以有更多的了解。希望你能够积极参与进来，咱们教学相长，共同进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